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当时火星整个到从台上这样出来，出来之后沿着地板烧，地板上全部都粉， 全部都粉，它就沿着有粉末的地方一路烧出来， 沿着有粉末的地方全部一起烧。 因为今天大家都穿着白色的 T 恤，所以是免的，所以着火的时候就全身都着火，然后大家都着火，然后再往外跑， 全部人都在逃离现场，然后我们再帮忙搬伤患，一个一个搬出来。 救护车，帮他叫一下， 里面有昏迷的，里面有昏迷不醒的啦。 使用过来灭火吗？ 没有，但是我们把伤患运到漂漂河里面，然后每个人身上都是像三度烧伤一样。 好，这个呢是我们从网上翻录下来的，在台湾发生在上个星期六的晚上，它的这个叫做八仙乐园，新北市哈，这个非常恐怖。我记得当时都在看金曲奖颁奖呢，就突然之间订阅了几个台湾新闻 APP， 突然间弹出来怎么爆炸了，而且你第二天再看电视画面，真是一片火海，如炼狱一般，都是年轻人。其实它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大的派对，大家穿得非常清凉，直接穿泳衣上阵， 比基尼 是吧？到了最后，谁都没想到，人家还以为是现场效果，漫天都是彩色粉末，突然之间火光四射，而且呢，蔓延非常之快，因为空气中全部都是这种粉尘，所以它就着火的那个速度，大家无法想象。哎，我就觉得好奇怪，你说这种，就感觉是充满了安全隐患，但是之前好像大家都没有想到说这个粉尘都会爆炸。 其实粉尘爆炸一直是存在的，很多时候都是这个工业生产的过程中会引起粉尘爆炸。去年的时候咱们国内也有一起，但是为什么它这个奇怪呢？是因为台湾的这个空气湿度是比较大的，按道理说就是主办方他也声明说这个粉尘和美国进口的粉尘是不一样的，是台湾生产的，这个湿度要比美国的粉尘高，再加上台湾的空气湿度又大，按道理是不会引起粉尘爆炸的。但是后来就有专家出来解释，其实只要条件达到了，你说不会那肯定不是你说了算，条件达到了还是会引起粉尘爆炸。我们其实一直特别好奇，就为什么这个粉尘它会爆炸，但是确实因为它用的是这个上了食用色素的淀粉嘛，淀粉本身就是可燃的，而且当时它是先从舞台上烧起来的，大家真的那个时候没有躲闪的意识，真的是以为舞台效果的， 对， 所以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时间。 就上周末我在泰国，然后樊素你刚刚说，其实我手机上订阅很多的媒体，在那天晚上，我在曼谷晚上突然跳出说八仙乐园爆炸，因为一开始它并没有那么多细节的一些内容嘛，就八仙乐园爆炸。其实我看到第一个感觉是没有什么，因为为什么呢？你知道八仙乐园对我们来说的概念是什么？它是一个水上乐园嘛，我们小时候常常会去这个地方去，就夏天到就是去八圈玩水，所以当我最直接去联想一个水上乐园发生爆炸，你可能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小小也许一个灯爆炸或是什么，你根本不会跟它联想到有可能是这么惨重的爆炸，真的是完全没办法去联想到水上乐园发生爆炸。后来当陆续发生就是粉尘爆，而且重点是因为在泰国之后，我从 CNN 上面去看到那个新闻，你想哦，我当时看的新闻是前面是突尼西亚的恐攻，然后再来恐袭，然后再来法国的，接下来是台湾的，所以你知道突然间才知道原来这么的严重。所以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来说，第一个水上乐园发生爆炸这件事本来就这真的是很奇怪，而且这对你来说这是一个你从小很多回忆的一个乐园，你就大家就是夏天特别很多父母都会带小朋友去玩的地方，去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说没有想象得到。再来刚刚春雨讲到什么粉尘爆炸，这真的是上了一课，因为从来没有人会觉得这个东西会爆炸，另外一个就是突然间全台湾医院好像仿佛都不够用，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不只是这一次，就是对于这些就是这些受伤的人，对于所有的台湾人的真的是一个很震撼的教育。 而且呢他之前就是说这个叫做玩色创意公司嘛，是这次活动的负责人负责公司，那个创办人叫做吕中吉，就是他们一直在活动之前就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做好了多充分的安全的这种 准备， 他说这个是100%的这种食用色素来造的，100%的台湾制造，并且兼顾安全和环保。 而且说我们比美国用了更高的这个安全的规格标准，又加上什么玉米粉，加上这个色素，制作上多了好多道的繁复的手续，再加上增加了百分之几的水分，就让它显色，就说我们这个是绝对安全的。但是后来事故发生之后，就有学者说粉尘爆炸不限于可燃物，就是你这个不可燃的物质缩小到细微的分割状态，它还是有火灾和爆炸的危险性。那现在我这个台湾也非常奇特哈，只要一发生这种你需要向人道歉的这种大的事故，它一定会有人下跪，然后就是全民去祈福，是吧？全民祈福，这个我看了那个叫什么 Selina， 就是 SHE 的那个其中的一个成员，他当时不也是拍 MV 还是拍什么突然间烧伤了嘛？现在后来也经过很漫长的复健过程，他老公是个律师是吧，叫阿忠，大家都称呼他为。这些天媒体去采访他，说阿忠你怎么看，他说我可以说实话吗？说实话吧，就当年我老婆被烧伤的时候，全民给他祈福，打电话录音，送花送卡片，说实话一点用都没有，我很反感。我现在能怎么说，当时你祝福我的时候，我怎么能我不能笑吗？我不能说，我能说不感谢吗？但实话说其实一些用都没有，你应该更多的投入到怎么样去关怀和理解和帮助，实实在在的帮助他们，怎么样去治疗，怎么样去救援，甚至怎么样去调查。以后呢，如果真的是被烧成残疾了，甚至毁容了，人家投入社会，你们能不能以平等的眼光去看待人家，让他重新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他这才是最重要的，别每天一天到晚的在那祈福。我说这个话说得好。所以我看台湾的这些报道，又说又这下跪的，那边又开始什么什么祈祷的，我觉得这个不太正常吧。 其实我觉得下跪是需要的，因为他毕竟是这个活动的负责人嘛，他可能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歉意，现在也有人在探究他到底有没有刑事责任。然后这个还有就是那个工读生嘛，虽说这个工读生他是在打工的，他没有拿工资，但是好像是他的原因造成了这个粉尘二次爆炸，因为他原来一开始看到 工读生是不是就实习生的意思？ 实习生，对，就现 场的，他本来是想拿这个灭火剂来灭火的，但是他用的是二氧化碳的这个灭火剂，直接把这些粉尘又吹到空气中，所以发生了二次爆炸，造成了更大的伤亡。其实他现在就是要不要负这个法律责任，因为当时他也没有拿到工资，所以他就相当于是义务的，所以这个时候法律定论也没有办法给他一个讨论。像这两个人其实他们是知道自己是犯了错误的，但是他们能怎么表达自己的歉意呢？我觉得可能这个老板他下跪这也是无奈之举，除了赔钱，除了在这个时候安慰家属，他还能做什么？他只能用这种可能很卑微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歉意了。你刚才又说到祈福，其实现在我看台湾他们也是在捐款捐钱捐血，甚至是捐医疗器械，甚至动员以前退休的这些医疗人员再返回岗位去帮助他们。但是很多时候除了做这些东西之外，很多没有专业的相关的人士，他们怎么来帮助这些人呢？或者你既不能捐钱，又不能去真的去照顾这些人，可能也只剩下祈福了。 刚刚樊总讲到，其实为什么台湾人这么爱集气，而且你看点数看，大家会开一些社群去怎么为这些受难者的或是受伤者去集气啊祈福。其实我觉得有两个层次，作为一个家属来说，我觉得阿忠是因为就 Selina 的老公，是因为他其实已经离开那个事件很久了。可是你会发现，其实像这次事件里面，现在很多的那些妈妈，其实他们都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帮他的小孩祈祷，甚至例如说今天才刚刚很不幸过世的那个19岁的那个 第二名 第二名的刘志伟。他其实他妈妈因为他是蔡依林的粉丝嘛，所以他妈妈其实就有曾经就希望透过媒体，希望可以他的偶像蔡依林来帮他就说几句话帮他打气，来帮他的儿子度过。所以我觉得在前期的时候，那些家属特别无助的时候，他们需要的可能就是精神上的支持。那阿忠只是点到了后续，就是更长，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长远的路。 对，无穷无尽的骚扰他可能 觉得。而且你说真的，如果说我们能够帮他们做什么，我们能够做真的也只能捐钱，或者是真的去帮他们祈祷，希望他们可以度过这个难关，帮他们加油。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层次。另外一个讲到八仙乐园这个事情，其实我看到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其实挺好，是全民缺乏公安意识的时候的发生的一个不幸。因为我刚最开始讲到，没有人会觉得在一个水上乐园还有玉米粉会发生这样严重的爆炸事件。 可是你说像那个主办方，他你刚刚樊主管讲说不断的强调这是台湾制造，台湾制造就一定安全吗？这是什么样我们的安全？可是你说从新闻现在曝光的很多地方，他真的有这么的知道这些？你说像现场没有禁烟这些东西， 对 对，因为 包括你进了这么多人的这种场所哈，你有没有说我进去之前我先看看安全通道在哪？ 他甚至没有设置医疗通道，所以施明德才出来说、说去玩这个八仙游乐园的彩色趴还不如去参加学运，因为学生还都留了这个医疗通道给出来。 对啊，就像你樊叔你刚刚讲、台湾制造，然后新闻媒体去采访那个制造商、他们在上面的包装都有去就是去警告说这个东西其实很易燃的，所以你现场必须要就高温，像灯这种东西就要避免高温的这些或是吸烟嘛、可是厂商从来都没有进。然后还有他们是在一个抽干的一个游泳池里面、在一个凹槽里面去办，其实它的粉尘是更容易发生爆炸的。 对， 所以你说这真的没责任吗？或是他觉得都安全？其实现在看来很多东风其实都没有做好。 对，然后呢就继续开始被媒体人肉，就是这个姓吕的叫吕中吉的，他就发现呢他原来还做过很多这种什么烂尾的工程啊，就对媒体的很多不愉快的这些经历全部都被扒出来。也说这家乐园的这个姓陈的一个女士说，他们家族一开始出来应对媒体的时候还面对笑容，后来慢慢的可能觉得这个民众怒火中烧啊，你还这么轻松，你这完全不是正确的态度，后来才越来越收敛，也是说要怎么样去赔钱负责。所以呢现在整个台湾可以说大的这个焦点哈，都集中在这次非常惨痛的意外爆炸事故上面。那我们来听听现在身在台湾的一位资深的媒体人蓝轩小姐跟我们分享，在台湾现在不管是医疗进度还有司法进度方面，她现在的这个进展到底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哈，我们来听听她在前线跟我们分享的资讯。 我们先谈啊，有关于这个相关的医疗进度。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因为有接近500个是轻重伤，而当中呢重伤的人数，也就是一开始讲到的住在加护病房的人数，从一开始的202个人到后来的252个人，到现在最新的状况呢是280几个人啊。那当然住进加护病房，并不代表说每一个人都是病情加重，因或者是说遭致感染，也有可能是先前啊，因为一时之间呢太多的一些病患涌入医院，所以呢并没有那么多的加护病房可供使用，所以慢慢的经过了一些调度挪移之后呢，他们都进到了原本应该进的加护病房。但是呢目前的状况确实又出现了第二位的罹难者，在今天啊，他是99%烧伤，在死亡率的公示当中啊，他的死亡率是超过100%的。一位大一的学生啊，他在今天5点多的时候呢也是急救无效，在家属的同意之下啊，不要让他再继续痛苦下去，而最后呢是往生了。好，所以呢目前确实是啊，这个在所谓的一个礼拜的最重要的啊，这个是否感染的感染期当中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所以呢到底呢死亡的人数会不会更增加，或者是说呢透过了一些医疗的调度以及医疗的抢救，以及几乎真的是全民啊这共同的祈福跟集气啊，是不是可以让事情有所好转？我想这个是目前很关键的一个大家真的都是心心悬念着的一个状况。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医疗这个救治的部分。那另外呢在司法的进度方面，当然那么严重的一次呢公安的意外而且呢本来是一个欢乐的彩虹趴，那但是事实上呢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惨痛的后果，到底如何找到元凶，而且呢到底的起火源是什么？那最近呢检调的调查当中，目前呢就一个就责的部分来看的话呢，当然主办活动啊，这个玩色国际啊，这样的一家公司确定啊，他已经是不只是一开始的业务过失，而是过失致死这样的一个罪名，这个目前呢是确认的了啊。那这个相关的一些负责人也经过约谈，当初是100万元交保。 那但是呢，另外呢，就是在算是并不是主办单位，但是他把他的场地租借给这个玩色国际的八仙乐园，他到底是不是有刑事上的责任？在这一两天的最新发展当中因为并没有办法去证明，在这个出租场地之余，八仙乐园它的任何的一些相关的整个乐园的配备的整个的设备或者是一些相关的管控，直接导致了晨报这样子的事情的发生。所以呢，因此呢，在减掉目前的说法里面，要直接刻以刑事上的责任，很可能到目前为止呢，还有待进一步更多的证据才可以让他有一个那么直接的一个相关的关联，否则的话呢，很可能就是一些刑事民事赔偿上的责任了。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有关于在刑事就责部分一个最新的发展。但是呢，不论如何，不管是活动的主办单位，或者是说呢，八仙乐园这个一个出租场地的一个大型的游乐场所，他们目前要面对的赔偿，事实上是非常这个天文数字的。因此呢，也为了避免他们可能有任何的脱产，或是说想要规避责任的一个任何的举动，所以呢，今天新北市他也这个要求律师进行了相关的假扣押，扣押了资产总共高达了1.7亿这个新台币的部分。所以呢，这是目前为止所采取的相关法律行动最新的一个状况。 嗯， 那当然，在目前我们刚才讲到了，在整个的救治这个相关的医疗部分，其实是关键的时刻，也因此呢，相关的医疗资源的调度，包括了从病房到病床到所谓的这个皮这个必须要移植的皮，还包括了一些敷料。还包括了一些呢相关的药膏等等现在都呈现一些呢相当的紧缩，而且呢需要一些更多的外界澳元的状况，或是一个更灵活的调度所以呢这个包括马英九总统他也在昨天再次的呼吁，就要求呢这个行政部门就不断的去想办法让这些医疗的资源能够更充分的花在刀口上，只要是能够救的能够治的都给最好的一些相关的待遇。那先前呢，其实在新北市目前的这个整个的事情发生的重灾区，新北市的市长朱立伦也曾经一度的炮轰卫福部，认为呢在这个资源的调度还有相关的病床的掌控当中，似乎没有足够的一些灵活的空间，或者让这个县市政府可以依循，有点像是瞎子摸象所以这部分的话呢，也是在积极的进行改进当中。所以这大致看起来是各个方面在八仙乐园晨报事件过后整个状况的最新的进度。 好，这个呢是目前在台湾发生的晨报后续的一些情况哈。事发之初会觉得很乱，因为当时救护车也不够，你直接是看到直接睡在那个救生圈上，游泳圈被人拖出来，因为根本就车也进不去，你也找不到出口。甚至他们说因为很多玩几千个人当时在那个乐园里面，最后受伤的是几百个人，那几百个人里面你自己的那衣物啊钱包啊甚至手机啊全部锁在柜子里面， 对，还有小偷去偷， 你开都开不了。对，一个是小偷偷，二一个我想被亲友找着我都找不着，可能我没带手机被锁上了，所以就很多混乱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个台湾尽管说也是个这么发达的地方，但有些大型的安全的事故发生的时候也会能够暴露出很多的问题这也是被现在很多的一些政客们去可能有互相抨击的这些地方了，包括联系过去的高雄的气爆事件。所以呢这些个大型事件它可以折射出当下很多的我们空白，一个是知识方面的空白，二一个是管理方面的空白。那知识空白就包括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粉尘还能爆炸，后来一说面粉都会爆炸了，我说面粉怎么也会爆炸，等一会儿我们来请一位著名的香港一位学者化学家跟我们讲讲哈。那平常我们在生活里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就是防止因为无知而造成的这个意外。三立化新闻稍后见。 好，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哎，说实话，你们以前参加过那种什么彩虹彩色跑、彩色爬之类的吗？ 失之交臂。我有一个朋友，他们的公司和另外一个公司联合举办，然后邀请我去。本来我是要去的，但后来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就没去。但是我据我了解，他们其实是那个沿途在撒这个彩色的粉，一样也是可食用的玉米淀粉，然后就号称是对人体无害的。然后他们是你每个人都会发一套口罩、背心、白色的 T 恤衫，然后路上你一边跑，这个彩色的粉就撒到你身上，当然你也可以撒别人。然后跑到终点的时候，你这个 T 恤衫也会变得非常的这个斑斓，五色斑斓，然后你就可以留作纪念。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发泄很多情绪，然后就会非常的开心，也说是有益于身心的， 就是狂欢相当于是吧。台湾是不是特别多这种？ 其实没有，真的没有特别多，我自己就没参加。不过我自己是因为我觉得喷在身上很难，就很脏感觉， 而且那个粉吸进去不会很难受吗？ 是啊， 所以你要戴口罩。 对，其实你说像这次巴黎乐园，他们其实前两年也办过，可是唯一不同就是因为他们是在水上办，所以这次 是真的是把泳池抽干了嘛。而且你说在这个的，因为其实国际上还蛮长，刚才你提到说像一边跑、 泰国、日本什么 对 Color Run 这种东西其实已经很流、而且香港好像本来说月底要有一个在那个会展中心要办一个嘛，但后来因为台湾这个事情其实好像要可能先缓一缓。对，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在现在还蛮流行的。 对，就是我看他们就分析啊，说如果真的是要讲安全，如果它玉米淀粉的粉尘浓度达到60克每立方米，就达到爆炸的下限，一遇到有效的点火源就能够发生爆炸。而且呢，它这次它是这个它有几台专业的喷洒装置嘛，就往那个观众上空和主舞台周边喷洒粉尘，所以它的喷洒的范围非常大，那它悬浮在空气中就会形成这个粉尘云。而且据说它这种东西你一次爆炸结束之后，它还可能二次三次再爆炸，所以呢这个东西的危险性恐怕是被低估了，就大部分人不会觉得这玩意儿能有什么威力啊。 其实按道理说在露天的话，这个空气的风中的风的这个程度应该可以有效的缓解掉这些粉尘的浓度，但是可能在当天台湾是比较闷热的一个气候，所以那个风也不大，然后现场也没有比较大的鼓风机去把这些粉尘吹散。但是你像一般彩色跑，因为它是沿途喷洒，所以这个过程中风就把这些粉尘都吹散了，所以危险就没有这么大。 好，我们接下来听听曹宏威老师，他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化学系的老师哈，他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粉尘为什么会爆炸。那如果一般的就除了那种彩色跑的这种粉尘，就一般咱们在家里弄点面食啊，就这种有人说面粉也会爆炸的嘛，来问问看，哎，是不是真的会这样？ 这个粉尘最主要有两种因素。第一种是它这种物质啊是能够燃烧的，也是等于很那个氧化，就是空气里面跟这些粉尘接触。可是这个粉尘里面比如是有含有碳元素的，或者硫磺元素的，或者含有碳的化合物，首先是有这种。第二点呢，是因为它是粉末，体积很少，接触的面积的比较大，跟空气，所以呢，如果超过它那个燃烧点呢，它就会很容易强火，燃烧起来之后呢，温度就增高了之后呢，就更使附近的也燃烧了，就可以很容易扩充起来。所以这种情形是这样。我从前也看到，比如说你同样东西，可是它的体积没有这么大，不体积没有这么小，粉末是很小的哈。假如是它是，你就比较难燃烧了。这种道理其实我们中国人是应该很容易理解的。比如你看我们从前拜神呢、烧那个纸啊，你都要把它接好，中间有空洞的地方让空气进去。它就当然不是把它变成一个有空洞的东西啊，它是把它变成粉末。这个情形呢，就是尤其是这次那个场地好像是空地嘛，温度高嘛，所以而且灯光是照着那个灯光的温度比较高，这种强核如果超过我们室温是大概是三十度左右啊，它可能好像到60度左右。 还不晓得有没有明火，明火就更容易了，对不对？ 嗯，我看除了在台湾哈，其他的像泰国呀， 每个地方都会有。 对，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活动。 你是天气那个空气潮湿，就这个机会就比较少了。因为你这粉末就变成有些鱼粉点了，有水点了，或者跟这个你的不容易烧着了啊，对吗？ 嗯， 啊， 所以这种活动它的安全系数还是不高，是不是？ 很难估计它是什么时候可安全呢？ 嗯， 因为它这种燃烧是要。只要一点小小火了，一个地方烧起来，就整个温度都改变，然后其他地方，拥有这种粉尘的地方都烧嘛，对不对？ 嗯， 啊， 嗯嗯， 所以这种场合有这种万一啊，应该要小心一点啊。其实我们呼吁一下呢，就戴面具的地方啊，很多人聚在一起的地方啊。应该好好的注意到这个安全的问题。 嗯，那如果说对于我们一般的家庭生活哈， 嗯， 像面粉这种，它也是这种粉末嘛，嗯，那在这种粉尘的物质当中，是不是也是有危险的？ 米粉的粉尘也是有碳的嘛。 嗯， 我刚才讲的是碳，很有碳元素，不管你是碳水化合物是哪种植物的粉末，那种可是。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弄得这么，第一是不会弄得这么小的体积粉末嘛。 嗯嗯。 啊，第二点是恐怕没有这么干，第三点是没有这么大量，不会把它扬起来的空气里面充满了这种东西嘛，对吧？ 嗯。 啊，你如果是变成只放在碗里面的小小的一点的，它不会扬起来嘛？ 嗯，所以家庭比如说在煤气灶旁边做一些面点啊，这些还是不用太担心会爆炸的危险，对吧？ 嗯，而且那个粉恐怕太少了，而且你附近都也不见得有这么高温嘛。 好，最后一个放心了，就是在家里面弄点这个没事儿，但是你在一些公共场合或者一些大型的活动，我是觉得哈，在特别是在内地，说句老实话，如果真的是你看上海上次那种踩踏事故，就是在某一些你会觉得这个人为的因素不太可控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发生意外，就尽量的少去，我自己这么觉得。 对，其实我昨天也在想，我看到这个事故说，哎，这些事故真的是人为措施能够预防得了的吗？ 嗯， 还说可能这个偶然性最后变成了必然，然后是不是躲不过的？所以我有在想，其实我的结论哈，可能确实你说它真要发生灾难的时候，你可能没办法躲，但是如果你事先真的做好了防范措施，那可能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嗯， 就是灾难躲不过，性命可以救。 那现在大家就开始总结说，到底是不是在一些安全控防方面的这些标准应该去更加的严格一些。那我是看到内地有一些专家就分析嘛，说起码有几点应该要做到。一个是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喷洒这些彩色淀粉，第二个你要这个严禁在室内喷洒彩色淀粉，还有呢就是在人员比较少的这个场所，你应该要使用控制这种烟头啊、焰火啊这点燃源。你像这次几个 DJ 主持人还在那抽烟呢，都完全没有那个意识。 对， 再一个你要在舞台使用的时候应该避免舞台灯光这些电器设备，而且他们就分析说粉尘它比较难预防，比较难预警。你像气体爆炸你可以通过它监测的浓度来预警，但是粉尘没有办法通过粉尘浓度来预警，所以粉尘爆炸很隐蔽，在工厂里面都不好预警。之前昆山是吧？ 对， 不是发生那个事儿，也是台湾企业我记得。 对，台商开的，它还是这个铝合金的粉，然后都爆炸了，这次是面粉更易燃，所以这个危害其实是更严重的。 就是现在在已知的各类的粉尘中，铝尘粉、煤尘和木屑和金属尘粉是高危。就是它有过统计，江苏六起爆炸，三起是金属粉尘，一起是这个铝粉尘。近十年来呢，在大陆13起粉尘爆炸事件都是由金属粉尘来引发。所以这次这么大的本来是很开心的一个意外，大家都想不到的怎么会在那个时候会发生。 所以你看现在台湾人就开始问责嘛，就问责来问责去，还是现在涉事的当下那两个。但是不是应该再往上面，就制定标准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应该包括你整个乐园的某一些的这些安全通道什么的，它是不是本身没有符合什么消防标准，那为什么消防能让它过，这些是不是也要重新检视检视。 是，其实你说什么事情在台湾最后一定会演变成政治问题。 对， 你说像刚开始的时候，大家网络上也在讲说，因为高雄市政府是不许玩这一类活动的， 对， 就是陈局一早就是因为危险、 哦、不许 是不许的、哦、所以在高雄市是不许让这些粉就是有彩色这些活动来做的，所以你看网络上就有在说，哎，陈局真是先知啊，就可以预防。那现在就因为这个事情之后呢，就开始就行政院也下令，就在台湾未来就是暂时都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刚樊署你也提到，像八仙乐园，八仙乐园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就是我们 很古老的 是 吧， 它其实很久了，对，八九年建的、 嗯、 而且对于我这个世代就是成长的岁月里面，它真的是一个你每次只要到夏天你能够去八仙乐园玩，真的觉得是一个可以跟同学炫耀的东西、 哦、 真的。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水上乐园，倒也不是说很贵，可是就是它以前没有那么多水上乐园嘛、嗯、那时候它弄的就像你可以游泳之外，你有很多那种什么梯啊，就刚刚在讲到说我飘飘河啊， 嗯， 一开始我们放那个片段、 嗯、 飘飘就是你可以坐船，有各种你想象不到的水上活动在那里都可以玩。而且呢就是它平常有一些喷水，就是你在那边就是要尽情的湿透玩透，所以对我们来说八仙乐园是一个真的很欢乐的地方。而且我刚刚一开始提到父母亲只要夏天就想要带小朋友去那边玩， 嗯嗯，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这么的历史悠久，这么多人共同记忆的美好的地方，而且到现在越做越好的地方，为什么它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事件，你会暴露到很多的， 就是连八仙乐园都出问题了。 就像你刚刚一开始提到，就是连要救人那个通道，他们得从收票的那个地方进去。 嗯， 我们不是平常那个卡那个东西， 嗯， 没有其他通道可以做吗？ 嗯、 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是平常是不检查？还是检查的标准太低、 嗯、 我觉得这个是后续再讲了。可是说真的，你就是从媒体刚开始，因为现在才爆炸到现在其实四五天的时间嘛、 嗯、 你说有一些旧者，其实我能相信很多时候家属的情绪，就像一开始就是也现在开始网络上有很多的像包括医护人员跟消防人员在脸书上抒发他们的心情，因为你说他们是第一线，像很多的家属就会开始就是讲会抱怨，例如说是不是送错医院啊，就像第一个罹难者那个妈妈，其实她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惨的，因为女儿20岁就走了，第一个罹难者她还有一个儿子12岁还在医院，90% 受伤， 90%，所以你说一个两个小孩都到这样的一个真的是命悬一线。所以可是你说大家第一时间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没有在那个消防没有在第一时间把他女儿送在有烧伤中心的医院， 嗯， 可是当然在第一个时间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因为真的是一团乱。那再来就是可能是有一些消防员他们就会觉得你们是不是消防器具不够啊，没有这些消防经验，所以很多时候家属在第一时间对这些前线人员的批评，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能理解，因为他们心情上的真的是很难过。可是其实你再回来看，很多时候可能更大要负责任的，我们要去追究那个责任的，可能是真的是业者。那还有就是台湾，你说其实前面我们有做过很多的专题，在台湾有一些杂志做专题，台湾的医疗其实医护人员其实是很严重的不足的。 嗯， 曾经有叫做血汗医疗来形容现在的这些前线的护士、急诊室的医疗人员，他们真的是就是没有人不够，是卖了命在做。 嗯、 有些人的孕妇其实还要上夜班什么的。可是，在这一次，你知道，其实他们前线因为遇到这么大的一个伤痛，很多这些医护人员都会觉得找回当年的热情。 嗯， 因为他们根本不会想说自己是几个小时没有睡，第一时间就是要救人，救人怎么样去救人。然后到后面甚至有那些医护人员下了班之后，可能因为有一些就是比较轻微烧伤的人是回家了嘛， 嗯， 可是烧伤其实护理是比较麻烦的，甚至还有那些医护人员是下了班之后还到这些伤者的家里去帮他们去换药的、 哦、这么好。 所以其实你会在这件事情你当然看到了很多的不足， 嗯， 但其实你也看到很多 人性很善良 的 一面，非常温暖。对，所以确实哈，我当时看我说，哎，这个时候我立马就是大陆的这种思维就来了。我说，哎，你像上次我们沉船事故的时候，大家对于这种正能量新闻是很抵触的，很反感的。而台湾也有啊，你看有一个女孩，她可能比较轻度烧伤，最后医生说你没有大碍，你的现在的伤势是稳定的。她就说，那我回家，我就把空出来的资源让给更加需要的人，并且把应该政府给她一笔慰问金吧，几万块钱，我把它捐出来。捐给大家其他的更加需要的人。所以啊，大家都 都赞他说是天使啊什么的。我说这个要不要花那么大篇幅，我看中时的那个电子报它巨大的占了起码大半个屏幕，我说花那么大篇幅报道有必要吗？但是发现台湾人可能还挺受落这一套的，会觉得这说明台湾有他民间社会有非常有爱，和他作为个体他有很善良的这一面，说不定还能够给这次非常冰冷和残酷的灾难增添一丝暖意哈、啊，这可能也是大家从心里面是希望的需要的。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跟内地的那种有点不同、嗯、内地那种毕竟是可能官方他是在忽略了、 嗯、 相关的救灾救难的报道之后单独出来放大这些东西， 对，这就让人很讨厌。 对，但是在台湾你看，先说这个女孩她是自发的，再说其实所有的这个对于政府的问责，对于灾难的报道，所有的媒体都是公开报道的，所有的信息你都可以看到、 嗯、 加上出来公开问责政府，政府也会马上出来有人回应、 嗯、 你能看到近些天不管是这个朱立伦还是蔡英文还是这个柯文哲，甚至是马英九和这个毛治国，他们都出来公开回应了，还有这个什么蒋黄狼，他是这个福卫部的部长嘛、 嗯、 也出来说福卫部门哎，我们有责任，我们现在是一应承担，但是也有问题，各种你看其实政府他是在公开回应的，消防部门、 嗯、 医疗部门全都有人出来回应， 没有闪躲。好，那接下来问题来了，哎，现在发生在选举前夕这么一个大事故，它有没有可能也会影响接下来的 选举进程？我觉得是有的，因为现在是发生在新北市嘛，是朱立伦执政的地方、 嗯、 第一他是国民党主席，第二他是国民党旗下唯一的一个还在执政的、 嗯、 六都之一，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对国民党它是有负面影响的，因为就像刚才大家问的说为什么你现在消防部门没有去之前提前检查好这个东西可能有这个危险，然后医疗的措施也没有做好，然后这个八仙水上乐园它的这个消防通道它也没有流出来，那这些肯定都是市政府的责任呀、 嗯、好，这个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哈，关于这次事故对选举会不会产生影响，三天话新闻稍后再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佩芬。 可能真的是啊，在台湾任何一个问题，到最后它都会演变成一个政治事件。那像我这种，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也挺狭隘的。你看这次它已经发展到了现在要是植皮的这个过程嘛，就发现台湾皮不够，那怎么办呢？要去找大陆、荷兰和美国去买。我想，哎，这个找大陆去买会不会有的人也不太爽？你像当时南亚到海南、香港的时候，当时不是说找大陆的、广东的这些救援人员一块儿参与吗？香港记者他们就很敏感说，为什么要找大陆来救援？ 其实已经有不爽了， 是吧？ 对，因为昨天像民进党就会就是讲说，这有必要，一定要是这样，而且甚至有网络上有人讲说，大陆来的你敢用吗？ 哦， 就会觉得。我觉得其实到这个地方，我最讨厌的就是在这种事情上面还会有人要拿这个地方来 政治的尺子、政治的有色眼镜去。 没错，就像说前两天我记得马英九去探望一个男生嘛，他烧伤的这个男的、 嗯、 但因为可能讲话讲了一句不太适当，问他是不是穿短裤什么的， 对， 就后来就被网络说你是不是白痴问这种话。可是后来昨天那个男生在就是也来回应，就是说也帮马英九说话、 嗯、 他说虽然他就是反正马英九不太会讲话， 对，他就是不会讲话， 他口才上真的可能不太会讲，但是他从真的感受得到他真的是很关心这些伤者、 嗯、 他从他眼神上感受得到，所以你在这里你就会发现各种的民粹，各种的就是你好像政治利益在这里，你 对 好，我觉得其实在台湾你说什么事都发展成政治，好，我可以理解，因为台湾政治发达好了，可是是不是要在这个时刻还有这么多人在跟死神拔河，还有在这个时候要来政治抽水来赚这些便宜，我觉得好像有点太没人性。 哎，你看这个民进党，我都觉得这次也挺聪明的，谁都想抽水嘛，是吧？你在任何议题上只要是关注度高的，你都可以抽到水，都可以占到便宜。你像这次民进党他们就说，蔡英文首先说你不应该 政治化，把这个东西。 是因为有人说这个八仙乐园是民进党的大金主， 对，而且呢立刻报案说你们说我们这个万海集团是民进党的大金主，这是八仙乐园旗下的、嗯、就是万海集团旗下的企业八仙乐园、嗯、郑运鹏翻译人，民进党翻译人就说你们，我告诉你，蔡英文和民进党近年来没有收到过万海的政治现金，这个事儿我们已经跟警方报警了，就立刻先把你扼杀在你把这个事儿蔓延的这个时刻。接下来呢，他们就开始开中常会，说我们要检视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对于大型灾害的应变能力，在几大方面必须加强，一二三四五六七亮七点。我在想，他可能未必真的去怎么样去很细致的检视， 但是他、这个、 我只是做个姿态，我告诉你我要去 动作和姿态。虽然他也请了专家， 是是， 但是他说的很多话其实是挺有用的，而且他说了、嗯，他说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新北市有， 嗯， 然后很多这个民进党执政的县市也存在这样的危险，而且幸亏这个问题是发生在新北， 对， 发生在北部。 他没有踩你，他说你看国民党朱立伦执政的这个新北市政做得多么烂，他没有，哎，他反正说，哎，我们先不要在人家伤口上撒盐，我们自己先检讨检讨。 他说，如果不是发生在中南部的话，可能后果会更严重，因为医疗设施、医疗的这些机构更加不足。 高明的哈， 可有些时候你会就算没有，就像上一次高雄气爆这个事情嘛、 嗯、 我记得后来我们就是、那时候还是台中市长的胡志强来香港、嗯、我们那还跟他做了专访，那时候他曾经讲过说他其实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高雄市政府需不需要有支援、 嗯、 对，就是能不能，就因为那真的是蛮严重的，那个炸的那个整条街都没有，可是后来是高雄市政府是拒绝的，就是暂时就是不需要，就是、拒绝、嗯、所以可能有些时候你说真的蓝跟绿这之间的一些一条线，就是有些时候也许跨颜色，你第一时间要去救，就他可能觉得我可以处理到、嗯、我可能也不需要你，可是这一次的八千人员是因为真的是太大了，而且都是烧伤，是这种最重伤害的级别，所以如果说当时还在想政治是根本处理不来的、 嗯、 而且你说台北跟新北这一次的合作上面，就虽然柯文哲也觉得 第一时间打给柯文哲 是还不是太漂亮，但是我觉得其实你这种跨县市的合作，其实我觉得当下你说重点是人命而不是颜色嘛， 嗯， 对啊。 好，我们也来听听蓝轩是怎么分析的，也是讲到哎，这次事故它对于明年就要举行的这个大选它有没有可能会带来影响。 其实在台湾尤其是每次的大选年啊，这个选举即将到来的时候，任何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因为它涉及到的很多呢都会是包括事前的预防跟事后的一些抢救，还包括了一些相关的纾困跟一些整个这个过程，所以呢其实很容易去追究啊、哪些部分做得好，哪些部分做得不好，而在这个选举的期间呢就容易会扩大，那尤其是呢当这个事件发生的譬如说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别的时候，与不同的政府的一些之别的时候，其实更容易有一些操作的空间在里头，譬如说在去年所发生的高雄气爆，那高雄气爆的时候它正值在去年呢九合一大选之前啊、所以你会发现呢像高雄市长陈菊一开始就用非常强烈的态度把所有的责任呢推给这个行政部门包括经济部等等认为说这个罪可能不在高雄市这一方，也因此还酿起了这个相关的一些争执，包括了一些后续的该有的一些可能的慰问金可能一些纾困的基金到现在为止都有人重提说当初呢是不是这个行政部门给的不够干脆所以同样的状况发生在现在，当然距离2016年大选呢现在的整个战火越来越密集了，所以现在也听得到了，开始有人说，是不是呢？这个行政部门他大小眼，对于这个高雄市民进党执政，因此呢就拖拖拉拉；但是呢，对于这个新北市，是朱立伦，因此呢是同党的执政，也因此呢看起来呢，动作来的火速，相关的金额也来的更多。这些话题确实都会开始出现，那甚至包括了说也有一些网络上的谣言说这一次呢八仙乐园这一方看起来呢似乎民进党并没有穷追猛打，原因是在于说呢八仙乐园的主办就是负责人他是这个过去民进党的金主等等，那这些话题在台湾每次碰到选举的时候总是会有这样一个操作的机会跟操作的现象出现，但是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操作的同时就是有一股声浪要求这些政治人物不要在这些病患的伤口上面撒盐巴了， 现在目前的当务之急其实除了救难就还是救难，而且更不用说这么多的年轻朋友，他们未来即便呢在生死关头走过来了，存活下来了，其实复健之路啊漫漫长路，更不用说在身上啊所落下的一些疤痕，面对他未来的人生都会有非常严重的一些可能的后遗症啊，所以该怎么去帮忙，不管是生活上工作上，所以这样的一个声浪啊也开始涌现。所以你说会不会影响到真正大选的选情，我认为要看目前这两股不同的声音的拉锯，一方呢可能是以政治跟政治利益的获得跟算尽为他们唯一的想象，但是另外一方是台湾相当稳定的力量，大家实事求是卷起袖子该帮忙的就帮忙，该捐钱的就捐钱，那这部分的力量在这一次的八仙城报当中其实看的也非常的让大家觉得很感动，所以呢到底哪一股力量会制胜，目前在我看起来我认为相关的政治的操作的声音有慢慢减低的迹象。 好，这个说的确实是实情哈，因为台湾还是有比较清醒的公民社会和民间的这些组织，是 所以你看现在确实是利用这个做政治斗争的这个倾向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在一致的检讨不管是对医疗体系还是对相关的立法机构立法的这个过程有没有问题，或者说有没有相关的人员他们有责任疏失，所以大家现在其实所有的焦点都放在这上面了，不管是蓝营还是绿营。 对啊，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们聊过很多次台湾，就是一路选举走到现在，我觉得至少大家心智上比较成熟，你很难杜绝那些无人性的政客，真的，但是呢至少我觉得选票在我们的手上，所以你如果说用在这个时间上还是在玩政治操弄的话，我觉得到选举那一天大家会有反应的可是其实回归到现在，其实对于这些人后面的路还是很长的，真的，就是包括复健这些东西，我倒觉得现在我们可能也许一窝蜂的媒体现在其实报道篇幅非常大，可能不管正能量或是去检讨的东西很多，可是这些人对于这些已经是受伤的这些孩子，很多很多年轻人，他们的人生其实还非常非常的长，我觉得大家去思考的是当他们重新如果真的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回到社会的时候我们能够怎么样去接待他们，去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企业就提供机会，就提供工作机会，如果你们回到社会我们提供工作机会，那我们不要把他们当成是罹难者，我们应该是要用正常人一样，就是把让他们可以正常的回到社会，我觉得这才是还有就是对于这些家属对于这些小朋友的心理的复健，这个社会能够给怎么样的一个持续性的关注，而不是只是一窝蜂在这时候热度过了就没有我觉得这才是大家应该要去做的。 这个总结太好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三点话新闻，我是樊苏， 我是陈宇， 我是佩芬， 再见。 拜拜。